在想着咱们手里有啥。 这都跑多少天了，一点眉目都没有啊！哎呀， 你是北甸子村的董福才吧？ 啊，对对呀，吴主任，我都来好几次了。 你看我这一天忙的啊，脚打后脑勺的，对不起呀、啊。来来来来，赶紧屋里坐吧，屋里坐。是贷款的事儿吧？ 是啊。 你的事儿我听说了，老董啊，我们支持你。说吧，这次贷款多少钱呢？ 五万。 二十万。 咋这么多呀？ 要做我们就做有规模的。咱们有王辉这样的养牛大户成功的例子，为咱们提供技术支持，咱还怕啥呀？ 数额不小啊，有担保人吗？ 我给担保。 董书记，你…… 哎呀，这是我大哥，虽然不是亲的，但跟亲哥哥没啥区别。这些年呢，苦于找不到致富门路，需要帮助。我董富才把房产证押到这儿，我相信你，老九大哥。 董书记啊，我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一定好好干。过去都是我不好，你一来我家我就猫鸡窝，怕鸡叫暴露，我就在鸡窝里边掐鸡脖子，弄得公鸡母鸡见着我，吓得直抻脖。 嗨，你还说这些干啥呀？吴主任帮咱们贷款，咱们就得感谢吴主任。哎呦。 董书记， 哎呀， 你怎么了？ 啊，我没事儿。吴主任，咱们趁热打铁，能不能帮我把贷款办下来啊？ 贷款的事儿，你尽管放心。我看你这脸色都白了，是不是病了？这可不能耽误。正好我这有车，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 董书记啊，这是病啊，还没好利索呢。 我没事儿，没事儿。 沙丘子挪走了，柏油路修上了，老九的贷款也跑下来了，董福才在医院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，肝癌晚期。 把心交给祖国，把心 姐，别忘了往饺子里放个钢镚啊。谁吃到谁就是咱们家最有福的人。 我做了记号，看见没？这饺子多三个折，咱们给爸留着吃。 好。哎，姐，我看爸的精神状态不错呀。 那你就跟爸提提镇上招工的事儿啊，没准啊，爸就能帮你说句话呢。啊、 我试试。 饺子好喽。 哎呀， 哎，来来来，哎，今年三十啊，咱家的饺子是牛肉馅儿的，吃了呀一年都牛。 好， 爸，你快来吃饺子啊。 哎，我最爱吃你妈包的饺子了，一咬一包汤，香个流油。 那你就多吃点啊。 哎，爸，镇上招工的事情你知道不？ 听说了。 那你跟郝书记私交那么好，招工的事儿你跟我打个招呼咋样？ 小伟。 对呀，你给小伟问问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呗。郝书记马上就该退休了，咱就求他这么一回啊。 爸，你吃饺子。小伟，我把那个饺子夹到爸碗里了啊。 好， 我跟郝书记啊可是老伙计了，一晃他都该退休了。人都说郝书记其实啊还有升官的路，可他想着咱们这个地方不愿意走。 爸，你先把饺子吃了。 小伟啊。 哎，爸， 招工这个事儿咱们先缓一缓吧。 行，赶紧吃饺子吧。啊， 我看呢、啊、咱家劳苦功高的还是你妈，这一年到头的我也顾不上家，